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，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香港人比台湾人稳健，他们到老街时喜欢买一些不太贵的老物件，新的东西也买，但大都是买墨和砚，因为文房四宝里的徽墨和麝砚名气实在太大。也有少数懂行的香港大老板来老街看货，但他们的眼光太高，到了八方阁都是扫一眼就走了。然而时不时总有一些消息传来，说是谁家的什么什么东西被香港老板几十万买走了，这使得方有根心中时常起伏不定。但总体来说，随着顾客的越来越多，古董价格的不断上涨，方有根的收益也越来越好。店开到第四个月，他每个月可以赚到4-5千了。这在一个万元户都让人眼红或尊重的时期，可是一个不敢向外张扬的数目。期间，方老根和米儿还来过一趟屯溪送春茶上来，方有根照例是把茶叶一把倒给了茶叶贩子，自己给了方老根一个好价钱。米儿的肚子已经微微隆起，方有根给了他一些钱，让他自己去逛逛街，买些他自己喜欢的东西。米儿在屯溪逛了大半天，纯粹是饱眼福，什么也舍不得买。他见有根住在一间老宅子里，生活简陋，就把钱又还给了方有根。天气渐热的时候，日本人来了，用老街上一些老板的话说，是鬼子进村了。日本人看不上老街上的工艺品，他们其中有少数人是专门冲着文物来的。日本鬼子出得起价，但野心太大，动不动要看明以前的大家字画，瓷器也是要看明以前的，最好是汝、官、哥、定、军的。清三代的都不看。有一个日本鬼子还拿出一本印刷精美的书，指着书上的彩色图片跟方有根比划，意思是要买书上印的这样的东西。方有根在书上看到了一只碗，顿时头一晕，额上沁出细汗来，因为这只碗也是白里泛青的，面上一块一块的，像开了裂。方有根立即想起他岳父徐碾子卖掉的那个瓷钵子。不过这一次方有根没有病倒，他毕竟是经过风浪的人了。当天晚上他还特意请黄文、许一丁和肖大同吃饭，酒桌上有意提起他岳父曾经卖掉一只什么模样的瓷钵子。肖大同听后说，说不定是件歌谣的，那可就亏了八辈子了。许一丁说，也说不定是件汝窑的，那还不止亏八辈子。黄文见方有根脸色发白，额上冒虚汗，忙说，也许就是一件民国仿的粗东西，还赚了呢，走掉的东西就不要再想它，不然永远活不安宁，会把身子搞坏。 黄文说着和方有根喝了一杯酒，方有根心情这才释然些。因为日本人的野心，老街上心思活络的老板开始准备地雷了，各种高仿的假货，像伊甸园里的那条蛇，悄无声息地钻进老街。老板们设计了各种局，把假货卖给日本人，他们把这种行为叫做杀鬼子，而把自己称作抗日英雄。也有甘心当汉奸的，对日本人很殷勤，像电影里的翻译官那样，带着鬼子到处转，贪图一些小费。还有少数的几个老板，为了跟日本人做成生意，干脆认日本人做了干爹。时间一长，日本人被地雷炸怕了，也不敢到处乱踩，只能依靠汉奸带路。方有根没有当抗日英雄，不是因为他没有爱国精神，而是因为他没有获得地雷的渠道。方有根也没有当汉奸，不是因为他多有民族气节，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把皇军带到哪里，所以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做他的本分生意。在古玩热起来的同时，气功在中国也热起来了。先是严歆、张宝胜几个大师出山了，随后张宏宝等一大批大师都出山了。要引导国民走向健康和彼岸，许多市民每天在不同的时辰、不同的地点，以各种不同的姿势对着大树采气，对着流水采气，对着高山采气，还有别具慧根的对着银行和市政府采气。这一天下雨，老街上游人不多，方有根一个人坐在店里打瞌睡。八方阁的房东张招娣悄无声息地走进来，他进了店里，双膝微屈，眼帘下垂，摆了一个抱球式，一动不动。方有根从瞌睡中醒来，见此情景吓了一跳，以为张招娣中邪了，忙问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做什么呢？做什么法？”张招娣慢慢地直起身子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眼光缓缓地移向方有根说：“我在采气，好几个气功大师都说我这个店面里的气足，这么便宜租给你真是亏死了，还不如租给气功师来采气。”方有根愣了一下：“你这店面气足不足我不晓得，我只晓得以前那个老板和老板娘整日在这店里生气，你把这些气采去，当心你和你老公整日吵架闹离婚。”“哼，我才不怕离婚呢，我都离过三次婚了，越离家产越多。这个店面的气啊，真的很足，我表哥都说过好几次了。你表哥是神仙吗？差不多就是神仙吧，他能够半夜在荒坟堆里采气。”方有根一听，不禁打了个寒颤。那采的是鬼气，跟神仙有什么相干？你看，你这个人，这你就不懂了。神仙分天仙、地仙、鬼仙。张宝胜都说了，说我表哥啊，现在是鬼仙境界。我表哥是张宝胜的大弟子，天目早就开了，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对了，他还能看古董，他只要用手一探，用天眼一看，马上辨出真假。呵，你表哥有这么神呢？还有更神的呢，我懒得跟你说，你不信问问别人。我表哥在黄山市名气大着呢，很多人请都请不动，所以我表哥说我这店面租的实在太便宜了。方有根这会儿天眼也开了，醒悟过来了。哦，原来你不是来采气的，是想来提租金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签了一年的合同，你要想提租金也要到了时间再说，说不定那时候我还不想租这个店面了呢，换一家气更足的。张招娣没辙了，执着了一会儿说：“那就到时间再说吧。还有啊，你要是有什么古董看不懂， 我可以请我表哥来帮你。方有根不置可否地看了看他，抓起紫砂壶，嘬了口茶。张招娣刚走不一会儿，游击队员波子进来了。波子很年轻，身材矮小，皮肤白润，长着一张娃娃脸，眼珠滴溜溜地转，显得很精明。波子也是做古董的，只要是古董他都做，是个杂家。之所以称他是游击队员，是因为他没有店面，四处游走，随机买卖。老街上这样的游击队员也不少，大约可以凑成一个排。波子在这支队伍里是战绩最佳的一个。波子站在柜台前面，笑嘻嘻地看着方有根说：方老板真是耐心呐，大雨天还守在店里等顾客，精神可嘉呀。你比我更可嘉，大雨天还在街上找顾客。波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玉瓶子放在柜台上说：哎，你看看这东西怎么样。方有根看了一眼小瓶子，见瓶子上雕着兰花，质地细腻温润。啊，看上去倒是蛮好看，别的说不上来，我不搞杂件，看不懂。哟，这么说书画瓷器你就看得懂？正宗的清代和田羊脂玉，中午有人出了20块，我没卖。20块你没卖，你打算用它来换栋房子？方有根知道他说的20块就是2000块，非常吃惊。波子抖了抖肩膀，略微显出一点青皮相。哼，没有50块，打死也不卖。波子说着把小瓶子抓起来，正要往口袋里放，方有根突然说：哎，等等。他说着从波子的手里拿过小瓶子，看了一会儿，问：你可知道这小瓶子是做什么用的？什么？这个你都不知道，你还做什么古董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是鼻烟壶，清代民国时权贵们都用这个。鼻烟壶，方有根眼光有些涣散，他想起了埋在刘相公坟头的那个小瓶子。波子见方有根发呆，就推了他一把说：想什么呢？想杀我价吧？吃想。方有根缓过神来，支吾着说：没什么，我没见过这样的瓶子，我杀他价做什么？方有根说着将小瓶子还给波子。波子看了看天色，说：天快黑了，不会再有顾客了，快关门吧。哎，我请你吃臭鳜鱼。呵啊，你今天何地这么大方，发了一笔啊。今天上午啊，打麻将风色好，赢了7-8块。走走，吃饭去，吃完了我带你去看打麻将，省得一到晚上你就缩在那栋老屋子里，人都快变成古董喽。波子说完就开始搬门板，方有根犹豫了一下，也就跟着一块儿上好店门，随波子吃饭去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文博游戏》。 波子把方有根带到一家不起眼的小店，波子点了一盘臭鳜鱼，一盘臭豆腐，一盘青椒炒臭干。方有根说：你点的全是臭的，只怕手气臭，晚上打麻将肯定输。啊呸！波子说方有根是乌鸦嘴，只好又点了一盘香葱炒鸡蛋，一碗香菇肉丝汤。小店的菜很地道，两人要了几瓶啤酒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天黑下来以后，波子就催方有根快吃，说是去迟了怕是没有位子了。方有根只好赶紧把嘴里的锅巴饭咽下，又端起香菇肉丝汤几口喝完，跟着波子走了。 波子带方有根进了一条偏僻的巷子，七拐八拐到了巷子深处的一栋三层楼前。楼看样子是拆了老屋新建的，面积不大，有围墙围着。波子在院门前打了几声呼哨，不一会儿，院门上的一个小窗口打开了，出现一张老头的脸。那老头见是波子，就开了院门，让他们进去。一条狼狗警惕地盯着方有根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吼声。方有根吓得直往波子身边躲，老头呵斥了狼狗一声，狼狗就止住了低吼，很不情愿地走到一边去了。波子带方有根直接到了三楼，推开一间房门，一股浓烈的烟味从里面冲出来。房间里面有四个人，三个男的，还有一个年轻女子正在打麻将。那女子见波子来了，就说：哎，你来得正好，刚才他们缺一个角，非要我来顶，我打完这把你来接。年轻女子对面的一个中年胖子说：你不能下去，赢了钱就想走，那可不行。另一个皱着眉头拼命吸烟的男子跟着说：三个和尚抬尼姑，我都输惨了，你要下去也要打完这个东才行。好好，我就陪你们打完这个东再下去，要不然谁给你们续茶做半夜餐呢？这边方有根看着那年轻女子，眼睛都直了，恍若梦中，眼前这个年轻女子分明就是富春来饭店那个一直甜笑的姑娘，此刻在牌桌上依然是甜笑迎面的情态。方有根干咽了两口吐沫，觉得嘴里渴得慌。波子见方有根呆头呆脑的样子，觉得奇怪，就问：哟，你怎么了？跟只呆鸡一样。啊，我眼睛上火，嘴里发干。那年轻女子嘴里喊了声酒条，打出一张牌，随即抬头对方有根说：那柜子上有茶，你自己倒吧。方有根心中一阵急跳，希望那女子能认出他来，可那女子浑然不识，微憋眉头观察桌上的牌面。波子给方有根泡了一杯茶，递到他的手上，说：刚才喝了那么多汤还渴，当心晚上尿床。波子说完走到抽烟的瘦子身后看牌去了。听波子这么一说，方有根还真感觉到有些尿急，可是又不好意思问厕所在哪儿，只好忍着走到那个胖子身后假装看牌，其实是要看对面的女子。牌桌上的另两个男的，方有根看着有些面熟，好像也是在老街上做生意的，只有这个胖子面生，大概是做大生意的，手上戴了三个大金戒指，举止的架势也大，一副很拽的样子。方有根的眼神全在对面那女子的身上，见她还是像从前一般甜美，似乎在甜美之外还增加了几分成熟，几分妩媚，始终笑语奄奄的，冷不防在笑语奄奄中胡一把大牌，把那三个男的打得拍桌子跺脚。胖子桌上的钱输光了，就从包里又拿出一小沓放在桌上，并从包里拿出一个黑长的东西压在钱上，粗声粗气地说：妈的，压压鞋，把你的妖气镇住。那女子笑得更明艳，说：哟，献宝啊，谁不知道你有台大哥大呀，现在屯溪还没有信号，你这东西没用，说不定把自己的财气压下去了。胖子一边理牌一边说：本来手气就臭，你站到后面更臭。胖子说着回头扫了方有根一眼。方有根感到了屈辱， 想回击两句，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，脸越涨越红。那女子眯着眼对胖子说：你怎么这样说话呀？人家是第一次来，是客人。女子说完，又对方有根笑着说：别看他的臭牌，来，过来看我的牌。方有根一听，仿佛三伏天里吃了人丹，从喉咙里一直清爽到心里，赶紧走到女子的身后去了。方有根对麻将一窍不通，站在女子身后，眼里根本看不见麻将，他只看见了那女子葱一样的手指，绸一样的肩背，蜡一样的颈脖。他甚至看见了他身上飘出来的香气，有几次他假装看牌，将头探向前去，想顺着他的颈脖往下看一看，可惜那女子的衣裳领口又紧又高，阻碍了方有根艰难的探索。好容易等一个东打完了，大家续茶的续茶，上厕所的上厕所，方有根赶紧跟着上厕所。进了厕所费了半天劲，只挤出了几滴。等方有根回到打麻将的房间，波子已经在麻将桌上坐下了。他拿出50块钱递给那女子，那女子收了钱说：你们慢慢打啊，看谁的风色好，我啊下楼去给你们煮茶叶蛋去。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，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？几经起落，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作者程英，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东方，编辑张璐。方有根喜欢上了小慧，波子却告诉方有根，小慧被一个澳门老板包养了。方有根会是什么心情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文博游戏》。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，机缘巧合，一入文物之海徽州，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。这里有贪，有欲，有赌，有博，无为有处假作真，异想天开绝处生。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，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，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？小说《文博游戏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 在文学的大道上，我们一路向前，穿过灿烂的忧伤，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，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，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，韵味真情依旧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